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238集《乱战》。随着展昭和白玉堂，第二波到的是公孙他们。公孙抱着小四子跑到了八王爷旁边，这里角度不错，上下都能看清楚。小梁子性急啊，心说上面下面都看不过来了，干脆跳上了军营瞭望台的顶上。他刚坐下，身后林业火就落下了。展昭到了赵普身边，抬头接着看白玉堂。此时上下两方都分出高下来了。欧阳少征火麒麟那一杆冰铁棍砸得李崇进只剩下招架之力，众人这会儿才算看懂了火麒麟究竟有多厉害。别看他平时吊儿郎当，整天不是飙脏话就是看美女，一打仗真跟出笼的猛虎一般气势如虹，加之那一头红发跟烧起来了似的，难怪赵普让他做先锋了，可以先声夺人。他这套棍法也不知道是跟谁学来的，还是他自己根据自己性格琢磨出来的，上下翻飞快的都看不清楚，打法看似奔放实则刁钻无比，加上他那匹马又性烈癫狂，跑得极快，跟赵普的黑枭相似，还喜欢咬踹对方的战马，霸道无礼。 好帅啊，洪某，哎，那次是面团做的吧？连着20棍拍扁他，回去炸油条。 萧良在瞭望塔上看得直蹦，林业火无奈按住萧良的脑袋。 你激动什么？ 好看吗？ 萧良又去看上方，此时人群中一半是看下面的，还有一半是仰着脸的。上边比下边还激烈呢，白玉堂的刀挥起了真吓人呢。黄石海破魂刀那当年也是名震江湖的，但江山辈有人才出，白玉堂一把云中刀长就有他那把破魂刀的2倍。天山派乃是武学正宗，这刀和内力都有一派宗师的风范，再加上白玉堂冷绝又狠绝的性格，黄石海冒犯他师父，白玉堂就不会手下留情，而且可能他也想弄清楚这些人究竟是诈尸了，还是所谓的咒术邪术搞出来的，所以刀刀致命，打得黄石海身上伤痕累累。最奇怪的是有伤可没血。白玉堂一见他伤口怪异，冷笑一声， 剁碎了你，看你什么变的。 于是五爷真跟砍菜切菜似的剁起了黄石海了。素清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，也落到了瞭望台林业火身后。 哼，白玉堂手真黑啊，这是准备切碎了回家炒菜。 果然白老五才是少爷我的劲敌啊。 萧良上一眼下一眼的看得太幸福了，心到好多高手，他爹跟他说要出来见见世面才知道天下有多大，果然不假。此时蓝狐狸、红九娘和叶子禅都在不远处观战，展昭见大局已定就到了他们身边。蓝狐狸正眯着眼睛看呢，然后拽着红九娘的手。 啊，小红你看呀，那个黄石海是不是被玉堂打得直往下掉面粉屑？ 红九娘眯着眼睛看看上面的黄石海，又看看下面被欧阳少征砸得都有些变了形的李崇进，回头看叶子禅。 子禅啊，这好像真的不是人呢。 子爷，真是面人吗？ 嗯，真有些邪门啊，最好是能抓个来看看。 嗯，抓一个去。 啊，等一下，那个是不是燕飞？ 展昭看了一眼，就见对方军营里一个年轻的江湖人正紧着往他三个一阵看呢。展昭嘴角抽了抽，也对，燕飞是采花贼呀，他三个姨都是国色天香的大美人。 红九娘见展昭点了点头，乐了，袅袅婷婷走出去，对燕飞勾了勾手指。红九娘乃是江湖著名的美人，除了美之外，她还特别特别风骚，其实跟她练的功夫有关系。另外，九娘特别讨厌那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世人越是不让她风骚，她越要风骚，就她这一招手，大部分男人都受不了，更别说一个淫贼了。燕飞魂儿都被红九娘勾走了，一闪身到她身边不远处。 这是哪儿来的小娘子啊？ 蓝狐狸眯着眼睛就想去踹他脸了，叶子禅急忙拦住他。 别急，让小红放火烧他一烧，看熟不熟的，有没有面糊味儿。 展昭无奈，脑内不自觉闪出各种馒头、包子、面疙瘩，还有今早吃的烧麦水晶饺。红九娘微微一笑，上下打量燕飞，柔美一抬手，就见她红袖微微漂浮，空中似乎有一层淡淡的荧光漂浮。燕飞看得口水都快流下来了，却不知天底下越是好看的东西，越是有毒要命啊。 如果是面人，为什么性格都那么像呢？邪了门了呀。 展昭正想着，就听那头鼓声阵阵，原来欧阳少征真的听了萧良的话，连着砸了李重进二十几棍。这李重进脖子都歪了，身体变形，看得欧阳少征就有些恶心。欧阳在两马错身的时候飞起一脚，就将李重进的马脖子给踹了。 究竟什么东西变的？ 欧阳这一脚，别说马了，熊都受不了。李重进的马身子一歪，就趴地上了。赵普军营中的兵将一看先锋官打胜仗了，自然叫好。只是就在人群喧哗的一刹那，谁也没注意到那头李云突然举起弓箭，对着人群里站在公孙身边的八王爷拉弓。一阵破空之声传来，展昭听到了，一眼看到一支箭直射而出， 有冷箭。 展昭说着，身体随着箭就飘了出去。赵普也听到动静了，就见展昭迅速追到了那支箭，在箭到八王爷眼前的时候一把抓住，箭头离开八王爷也就那么三寸左右。展昭抓着剑回头，李云已经连着又射过来了三支，展昭正想接，素清跳了下来，举起明盾挡下了三支箭。李云冷笑一声，突然换了一张大弓，这把弓目测比一般的弓要大几乎20倍。谁都知道，李云乃是周朝第一神箭手，且善使硬弓。弓箭本来是偷袭用的，因为轻巧而且不容易被发现，但事实上弓分轻弓和硬弓，也就是强弓。强弓的弓从60到100斤不等，箭跟一支枪差不多大，那就不是偷袭不偷袭的问题了，直接射穿几层盾牌或者人墙都没问题。展昭一拍素清，那意思别试盾了，他来接吧。不过李云起弓虽然是对着八王爷来的，突然却是一抬手对着赵普射出了这支强箭。抱着小四子的公孙大惊，小四子也是张大了嘴想提醒赵普小心，但是这弓箭越重说明速度越快，那就是眨眼之间的事情，还没等爷俩开口，箭已经越过人群直接射向赵普的左胸口。赵普在马上接着打哈欠，连看都没看一眼。就在众人屏息那一刻，一个天蓝色的身影鹞子一样从一旁跃了出来，一手捞走了这根箭，单脚一踩，黑枭的脑袋腾身跃了出去。黑枭甩甩头，赵普一边眉头一挑， 射左眼。 展昭等人就见刚才突然窜出来接了箭的正是龙桥广。赵普话音刚落， 邹良朝空中扔了一张不比李云那把弓小的黑色强弓，龙桥广接了，在空中一转身，对着李云一箭射了出去。众人就听到箭的破空声，嗖一声，公孙下意识一捂小四子的眼睛，那头那只枪杆粗的箭已经穿过了李云的左眼。李云就这样坐在马上，左眼眶插着一支枪杆粗细的箭，没流血也没倒下。龙桥广从空中落回自己马上，伸手一摸自己的小胡子，撇嘴， 这还不死。 说着龙桥广边碎碎念边伸手，副将捧着箭筒跑到他身边，龙桥广抽出三支箭，张弓一起射了出去。萧良蹲在瞭望台上， 这个也厉害啊，赵家军果然每个都好厉害啊。 林业火眼神复杂地看着那头脸被扎成马蜂窝后还坐在马上的李云，嘴角直抽， 好恶心啊。 就在这时，突然就听到那头传来一声古怪的叫声，这叫声太诡异了，又像是人在惨叫，又像是什么动物，总之尖利，撕心裂肺的，有些吓人。公孙赶紧不去捂小四子的眼睛了，改去捂住他耳朵，只看那头，就见红九娘抱着胳膊站在一旁看着，眼前烟飞，整个人都着火了。说起来也奇怪，相比起之前任砍任杀不疼不痒，这时候燕飞惨叫着开始挣扎，在烈火中燕飞变成了黑色的，而且极度扭曲变形，张大了嘴，整个人都开始崩塌。红九娘围着他正看呢，就见他跟散了架似的垮下来，哪里是人， 原来怕烧啊。 赵普点了点头，身边诸将也是心中有数，有弱点就行了。这时上边白玉堂一刀将招架不住的黄石海砍成了两半，黄石海断成了两截，摔到了地上，上身还在动呢。 壁虎吗？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